好，星期二得到，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六来的。啊，今天呢，Johnny 仍然呢，就是在海外未回来的。变了呢，我们呢就有原班人马，就是许留山。 是，大家好。 还有刁拔。 是，大家好。 今天呢，因为录音的时间是星期六，我们都尽量赶制，看看可不可以在下午或者傍晚出街。是， 比较赶喎， 要赶制，要许留山赶制啦，因为嗰个喺日本咧就冇办法做到呢啲嘢噶啦吓。咁啊，首先咧就要感谢下啲网友啦。嗱，因为咧网友咧嗰个叫做咧反应好热烈咧，我哋收好多 PM 啊。PM 系主要讲乜嘢咧？讲三样嘢，咁我哋都要简单讲下啦吓。咁啊，第一咧就系我之前话有一个英国嘅喺英国。石油公司翻工嘅嗰啲一位石油工程師，咁就諗住翻翻嚟香港，咁啊一呼籲咗之後咧，哦有即刻有一個網友就係上面譬如識得中石油嗰邊嘅，咁就已經佢哋星期五已經會面咗啦，咁啊即係可能佢介紹佢可能去一份工啊咁樣啦嚇，咁啊我哋都盡量即係如果譬如有依方面嘅叫做幫得人就幫啦，冇乜所謂。咁啊，另外咧就有啲網友咧就喺海外嘅，有一個泰國就特登買飛機票翻嚟，就嚟緊咧5月26號參加我哋嘅網聚。 咁 我哋係啊，咁我哋網聚咧就係喺良田村啊，即係喺個何君堯嘅拆巢附近。咁咧，我哋咧係會有一個叫做咩48 kitchen 啊，嚇呢個阿老友阿傑開嘅。咁啊，到時咧會買好多啲靚嘅海鮮啊、扒啊咁樣咧，就翻嚟招呼大家嘅。咁咧收費咧嚟緊咧，我諗住就叫佢貼個户口出嚟，咁大家入錢落去嚇。咁我哋會留起幾個位，因為咧啱啱有兩三個網友就海外咧就訂飛機票特登話趕翻嚟嘅。咁我哋都會留起一幾個位咧，俾海外嘅網友先嚇，因為特登飛翻嚟啊嘛。咁啊，依樣嘢都十分之俾面嚇。咁 都少可喎，真 係，哦，係啊，非常之非常之好啦嚇。咁啊，就記得 like 我哋啲節目啦，嗰啲 YouTube 啦，喺度點讚啦，下低咧就留啲言啦，或者俾啲意見都冇問題嘅。 真係踴躍咗喎，啲留言， 係啊係啊， 統計下喎， 有統計下嗬， 係啊，真係唔錯，真係大家有啲就好認真，有啲就係簡單啦，即係加油嗰啲支持， 支持 係 啊， 有啲真係成段咁樣咧， 都有啲係，都有啲係搞破壞嘅。 哦，依個都冇所謂，你預實預咗噶啦，即係老實講，咩人都有嘅。咁你可以依個世界冇話你百分百一定要聽我講啊嘛，係嘛？不過咧，最緊要咧，我哋係提出啲觀點，嗱，大家要反覆去思考下，你哋覺得有用嘅，咪你嚟用咯。有啲其實咧，唔同嘅人聽咗我哋嘅嘢咧，佢嗰個思維或者解讀咧，又唔同嘅喎。好奇怪喎，即係譬如我講一個例子，或者我譬如我提出一個觀點，佢哋嘅諗法咧唔同嘅人，因為佢嗰個身邊接觸嘅朋友唔同咧，你得到嘅啟發亦都唔同嘅， 同埋佢人生經驗又唔同啊嘛，即係話佢有啲人，我見佢哋對於湯場，我哋講湯場嗰個都好多人都唔同講法 嘅，係啊，唔同講法嘅，因為佢嗰個可能佢接觸嘅嘢，又或者佢自己嘅經歷。所以呢我們希望都是百花齊放的，就不是說你不用一定要聽完我，不過呢就你那個最重要是拿出來討論，就是看下去你覺得合理一點，就是那個推論會比較合理一點， 多一個角度咯， 因為有些合理很 好笑的嘛，或者很不合數，那 你即怎麼說，沒理由睜大眼說謊，或者你洗腦騙自己的嘛，是吧？好，那今天第一節呢回來一定要講下這宗全城熱爆的話題，叫做許智峯 搶電話事件。 搶電話，喂，那啊，刁拔你 簡單 啲，簡單啲解下，咁佢都成成下一名嘅嚇，都唔係啱啱冇人識嘅。 唔係，佢咧就得意嘅，因為一向咧，我哋諗住咧，許智峯入咗去咧，就應該實有啲大龍鳳做嘅喺呢個立法會嗰度，因為佢喺區議會咧已經做開呢啲嘢噶啦。 打交喎，區議會係好叫勇武喎，呢個係。 係啊，嗱點知 你尾嘅就箍頸，我見到係。 點知你發覺咧，原來入咗去之後咧。就阿林卓廷咧就多曝光過佢，因為林卓廷成日就玩呢個 CY 啊嘛，呢個尤其是近排，咁年紀嗰啲又有佢份，咁呢個尹兆堅咧都成日出嘅，咁啊乳鴿之中咧反而佢比較靜嘅喎， 係啊，真係比較靜。 呢個係奇怪嘅，因為你諗住佢哇喺區議會都咁勇猛。喺嗰度會唔會有啲大龍鳳做咧？ 所以最近嗰次咩天下為公嗰度都冇佢個樣喺度嘅。 啊，第二但係咧點知呢一鑊咧一鑊咧就大曬所有人啦呢次。 係。叫做一雷天下響，一搶成名，係啦，即係咧， 我哋一見到呢單嘢咧，其實就覺得即係，唉，係好衝動嘅後生仔啊！ 其實真係衝動啊！嗱，你諗下嗱，好似長毛咪有一次搶文件嘅， 係 嗱搶文件我明喎。因為你係想搶下佢睇下有咩秘密啊嘛，你即刻搶嚟睇下呢個好正常。 其實搶都一時間望唔到咩秘密嘅咁大沓嘢。 係，咁但係呢、這個，因為比較正常呢個反應。嗱，另外一個可能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偷咗人哋嘅電話翻去慢慢拆解咧，咁我又明喎，因為你知道電話裏邊啲嘢唔係咁快可以攞到噶嘛。 係。 但係你搶咗人嘅電話，人哋實追噶。雖然你匿咗入去南廁十分鐘啫。係。但係攞老實講，你俾個電話嚟。你慢慢要睇裡面啲嘢，你要揾到佢出嚟已經要時間啦。 係，未必即時揾到裡面 係啦 嘅地方噶嘛。 你仲要記錄低佢喎。係啦，唔易嘅喎。其實我覺得佢就算十分鐘攞咗，我覺得佢冇咩攞到 嘅 啫喎。 應該攞唔到啲乜嘢嘅，同埋咧佢可能望下望下都冇料到，跟住咧俾翻另一個職員。 係啦。 但係我想講嗱，因為咧通常譬如咧佢依個屬於保安局噶嘛，係嘛？ 保安局嘅 EO， 保安局嘅 EO 即係狗仔隊，即係其實都係。職能即狗仔隊啦，咁估計呢部電話咧就係依個叫工作電話嚟嘅，就係政府係政府配俾佢咧，係我哋工作上嘅嘢，譬如咧影低啊記錄曬啲嗰啲叫做議員嘅行蹤啊，有冇邊個匿埋喺度打飛機啊，有冇邊個咧喺度偷食啊咁樣諸如此類嚇。咁但係咧，應該估計係嗰條女嘅私人物品或者裡面咧，譬如可能Facebook 啊WhatsApp 咧，我估就冇嗰啲嘢嘅。就專門係我哋記錄低議員嘅日常啊，即係佢可能譬如人釘人啦啊，你又釘14725858，你又釘369咁樣，係啦，每人釘幾個咁樣嘅。 我怕會唔會有咧保安局局長咧 order 佢賣外賣啊，叫佢喂買個外賣奶茶呢啲，呢啲就驚喎真係，哎呀死啦！ 哎呀係喎， 嗱我話俾你聽啊， 好似白雲咁， 你嘅講法咧100%好大可能 啊，唔係未必。而家呢啲嘢咧就唔係 EO 做，係政治助理做嘅，隨時 係。好難講，好難講。喂，乜水啊？你係可能叫 Emily。喂 ，Emily， 你好似同海都熟喎，嗱嗱聲，好緊要，同我 book 1:30 啊，或者阿偉1:30通常唔使 book 嘅，啲人騙咗噶。你同我 book 12:09，嗱一定要 book 到台啦。book 唔到人頭落地，哇，好嚴重啊！呢啲軍令 仲要幫我睇下林鄭有冇 book 下嗰日，嗰日有 book 我唔理。 好大機會係咁。 唔係 book 咧，如果林鄭 book 咗咧，就記住 book 遠啲。 遠啲，係啦，我唔想見到佢，眼尾都唔想望到嚇。咁就依啲係設計對白啫，未必係真嘅。 咁啊唔會嘅，因為比家超應該唔係咁對林鄭唔係咁差嘅，照計。 但係佢肯定係中意飲茶嗰只，用公帑飲茶，係咪？所以咧，裡面最大嘅機密，我覺得就係 book 海刀， 或者唔係海刀。或者咧就係 book 親嗰間啊， 唔係佢或者係 book 親嗰啲都貴嘢，佢都隨時係 book 文華酒店。 哦，文華酒店都唔算貴啫，咁唔緊要啦，即係啲政府嘅錢食一餐有幾多錢咧？食唔到1-2萬餐啦，係咪？ 啊，還掂咁多盈餘。 唔會食鮑魚嘅，佢哋都最多咪食過嗰啲咩拖羅咁啊，海膽跟住咩金箔飯嘅一個1500啊。 最多咪去容記。 容記都平噶，其實如果 book 容記都唔緊要，即係市民都覺得，唉，都係你啲私餵素餐，唉，慢慢去食啦，唉，食死你啦，係嘛？問題就係咧，未必會牽涉到大量立法會員私隱嗱，因為咧，佢嗰部工作電話係記錄低你立法會裡面嘅行為啊，即係做乜做乜啦。咁但係嗰個係 幾時出幾時入？ 係啦，嗰個其實係一個叫做咩啊？即係你話如果佢係記錄低你泛民有啲咩私隱，依樣又講唔通，因為咧其實所有人即係可能佢盯住你泛民都唔定，因為你哋會玩拉布啊、流會啊咁樣，佢哋咧要箍票。咁佢嘅工作照計就唔會話對你產生好大厭惡啊，係嘛？即係佢都係職責所在啫，係咪先？即係大家老實講，你又打份工，佢又打份工，係嘛？ 唔係有機會係另外一樣情況，佢可能咧做得太陽啊，即係你釘人咧，你釘人咧，你就偷拍啦，或者 擺到明咁樣影緊住 啦，係啦，係咁影到頂，許志峰頂唔順咧，搶鬼咗佢嘅電話翻嚟。 係唔係佢調翻轉頭咧唔搶？如果你話嬲咧，拎佢電話掟落地下嗱，咁最多咧， 最多咧就賠嘅啫， 即係你最多賠部電話啫。喂，我係好嬲嘅，一時衝動，我冇辦法啦，忍唔住。但係咧，如果到對方係一個女人咧，當然個女條女靚唔靚唔知啊，有冇一個相出嚟？ 好似冇 喎嚇。嗱，如果靚咧，咁都話誒，有時即係因利成變啦，係嘛？順手抽下水。 咁 但係如果你 真係唔知喎。 咁如果你條女唔靚嘅，喂，你冇理由真係搶佢噶嘛？係咪？喂，咁身體有咩接觸？人哋捉住你，跟住嗌非禮。 叫咩名啊？嗰、那個腰有冇有冇印象啊？ 暫時冇曝光啊！呢個 冇曝光 係啊，淨係講好似係淨係講一個女 E.O. 冇講到姓名喎，好似 因為 E.O. 幻想好似葉柳咁先咯， 因為 E.O. 又由呢啲做起噶嘛， 因為 E.O. 唔係未必嘅 E.O. 好多嘅其實 E.O. 好多嘅，同埋。同埋未必係嗰個年紀㗎，可以好後生嘅， 後生嘅葉柳咯， 係咯。如果係葉柳咧，佢就唔係應該埋腸啊咩嘅， 因為佢身體啊， 出埋起飛腳或者倒掛金鈎咁樣，我踢爆佢算數㗎啦。因為你埋到佢喂葉柳咁，話即刻彈開㗎嘛， 個掃把頭啊，揈一揈都唔掂啊，咩係咪先？ 所以未必係葉柳啦，大家即係呢方面咧，可能增加大家嘅幻想 係啦， 係嘛？咁 又唔知係邊個？ 唔係因為咧嗱，你見到呢單嘢發展到咁樣咧，搞到喂建制派咧見到哇， 機不可失， 機不可失啊！授人以柄，其實同梁又當年一模一樣，一模一樣。你而家俾咗個機會人哋劈你啊嘛！喂，你將把刀柄交俾對方，對方一禮手咪劈落嚟咯，係咪？咪對住你個頭嚟斬咯？唔通人哋放過你啊？唔會嘅， 唔會啦！佢哋食齋嘅咩？你估？ 係啊！ 嗰晚啊，嗰啲建制出曬嚟喺度一字排開喺度講嘅時候， 惡曬出嚟啦！ 李慧瓊啊，已經忍唔住口，忍唔住嘴笑，陰陰嘴，哇！忍笑咁都幾辛苦啊！ 你知唔知最開心嘅係葉柳啊？葉柳諗住，哇！呢次得米啦，我個徒弟可以再嚟多鋪啦，卷土重來啦。港島區如果 DQ 再補選， 嗯、 不過好難講啊。你嘅算盤未必打得響喎，因為我哋會打你小報告嘅喎、啊、喂，你啊嗰、那個嚇、啊、美國間諜，俾佢仲累佢唔夠啊，仲累你唔夠啊，又想俾佢選到我嚇，咁、啊、我哋一定會督鳩你嘅。你放心啊，葉柳，你冇機會。 哦、因為冇三區一起選咧，就唔可以咁樣分裝嘅啦。到時咧，文仔加埋呢個工聯會咧，係會同你搶過 嘅。會同你搶噶啦，因為有個問題就係、是、咧，喂，上次你派嗰個出嚟選 衰咗嘛？ 啊、我點都講咗佢係美國間諜嚟啦，你又唔信啊？結果係啦，輸咗啦，係嘛？ 不過睇新聞咧，下個禮拜咧，即係葉劉整咗個嗰啲譴責嗰啲動議咧，係葉劉帶頭嘅真係。 係啊， 真係佢牽頭喎。 佢諗住執筍嘢嘛？哎，可以補飛啊！ 又執死雞， 諗住出今次補飛啦！你今次冇第二次啦啩？嗱，許智峯又唔出嚟選啦，咁邊個咧？但係個位民主黨會揾人選嘅。因為個位係民主黨啊嘛，係咪？咁你許智峯，你話當佢俾人哋排除咗喺依件事之外啦，炒咗佢啦，或者點樣你懟冧佢啦，咁民主黨一定會派人出嚟嘅。咁其他人你亦都冇人同佢爭㗎，唔通好似有啲不自量力嘅垃圾出嚟話要選咩？ 再選過啦，許智峯得唔得？ 嗯，應該唔會。 啊，唔係，佢得，但係問題就係會選唔到。係。 如果佢出翻嚟選就選唔到㗎啦。 佢咁勇武啦，可以加入佢啲咩本土民主前線啊？係咪本土？ 而家已經冧咗啦，嗰度你仲加入去做乜嘢啊？ 加入翻去咯，因為群龍無首嘛，到而家係咯。 中興本民前 係啦，冇錯啦。 嚇、啊，好似光武中興咁樣啊，重新嚟過係嘛？ 但係好似一件就審緊，一件就逃咗亡㗎咯喎，仲邊度有得中興啊？嗰、那個題目都冇埋，嗰、那個連個字頭都冇埋㗎咯喎。 等緊救世主嘛，咪許智峯就出嚟咯，咁勇武去搶電話係咪先？ 係啊， 對抗呢個港共政權。 勇武搶電話。 係啦、 啊，係哇！咁但係呢個叫做 E.O. 叫做港共政權，咁呢個世界嗰個港共政權真係強大得不得了喎，周圍都係喎。 喂，你仲唔係 A.O. 啊？你 E.O. 喎，你唔係 A.O. 喎。 唉，嗰啲除咗賣奶茶之外，都係記錄下嚇手機啊，篤篤篤喎，嚟咗好似報道啊嘛，類似嗰啲係嘛？ 但係咁。搞笑的地方不是這樣，有人曾經說在政府做 EO 有些很過癮的工作的嘛， 是 其中一個呢，就是說呢他們是會印曬所有的 PowerPoint 出來，然後會用間尺度下那些點是不是齊的、 哦、 我聽過 有這個報紙報過的、 哎、許留生那時候不是說過呢，每政府每朝的工作報告呢，就是譬如剪低所有傳媒、網台 新聞 或者總之全香港的傳播媒介提及他們的那些東西，那 些資料 會影是不是彩色影印還是怎 樣？彩色影黑白的就不知道了，總之他們新聞處一定會每天都會這樣做定一份 做定一份東西的， 全港的什麼媒體啊，都經常在說不同的， 即是我們說的陳茂波那些什麼五雷轟頂啊、天珠地裂、啊、 那些 應該全部都 是基本上呢，林鄭應該之類嗰啲高官咧，都會每朝都會望到呢啲咁嘅 subject 嗰啲咁嘅嘢嘅。 哦， 咁份嘢好厚嘅， 好厚 啊！好厚啊！因為你咁多傳媒啊嘛。 係 啊 係啊，咁啊係喎，咁未必望到我哋嘅。 嗯， 都佢哋用一個速度立立嘅啫。 係啦， 咁我哋唯有引佢注意，唯有集集都要佢天珠地面。 唔係，用多啲唔同嘅成語， 因為夠直接啊嘛，我哋 好多好多啦，即係我哋已經去到。 去到五雷诛灭啦，又唉，即系已经好难噶啦，搞到 即系情何以堪咧？有时啲高官见到呢啲， 系啦，你斗份人工，虽然系几廿万可以思维素餐啫，但日日都俾人诅咒，咁有咩意思咧？嗱，我哋唔好讲啲高官住啦，啲高官都 翻翻去许志峰， 系翻翻许志峰啦。喂，咁呢单嘢咧，嗱，出边咧。嗰、那個反響咧，其實好大喎！民主黨啊，第一時間咧就劃清界線， 表演割席， 表演割席。咁啊，佢哋都從來都割席噶啦，係嘛？咁今次割席咧，你哋覺得有冇問題咧？ 有冇問題啊？其實需要喎，真係。咁你要保住民主黨嘅排頭啊嘛，因為呢排咪搞緊天下為公嘅。 係。 如果突然間，其實你好似好正義掛帥，喂！突然間你個黨裏面出現咗一個咁樣嘅事件，都係算係犯法嘅事件啦。咁而家雖然未判啦，咁。喂，但係咁樣咁即係點啊？挑戰咗呢個道德底線喎。 嗱，因為咧，即係依單嘢咧，好明顯啊！大家嗰個判斷就係咧，你許智峯肯定係一個魯莽，依個行為一個一定係一個魯莽問題㗎啦。 突然間上咗頭， 即係咧，即係人品我哋唔知啊，我哋唔識佢係嘛，唔知佢係人品係乜嘢。但係咧，好明顯你就係好衝動、好魯莽，今次做一啲好愚蠢嘅事，俾你搶到個電話，嗰、那個又唔係葉劉，嗰、那個又唔係林鄭。搶到電話啲咩機密咧？唔會有啲咩機密㗎，即係佢可能係你覺得佢對你造成滋擾，哇！煩撚住曬，屌你老尾！一夜就可能搶佢電話。問題咧，當時如果你唔係搶入去洗手間，唔係同佢有啲咩肢體碰撞，而係將個電話掟落地下，咁可能咧大家都冇嘢嘅，即係譴責就算數啦，大家過下頭啊，撲街呢個撲街，咁你出嚟啊對唔住咁樣一句説話就搞掂㗎啦，係嘛？我係衝動。咁但係你已經去到搶，跟住咧仲要民主黨開會，跟住你又眼泛淚光出嚟道歉認錯，即係老實講啦，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咧？ 佢都搞喊咗個 EO 喎。 係啊， 係因為女性受驚咧， 即係當時佢未試過，佢諗唔到會發生啲事。 佢邊度會諗到人搶嘢嘅啫？ 係啊，你喺立法會裡面噶嘛？ 搶文件就出現過啊嘛，以前從冇人試過啊嘛，但係搶文件比較正常啲，就搶電話好難想像噶嘛。 唔係，可能以為冇咗長毛啊、芒果佬啲咧，以為成個立法會太平曬，點知點解有單咁嘢出現？ 係咁啊！依單嘢咧，即係老實講，你係民主黨割席咧，其實我都體諒，因為始終咧，你個黨咧嗰啲叫受眾啊，係比較和理非非噶嘛。咁依單嘢市民普遍咧好難撐得落嘅喎，但係咧有一班人撐到底喎，就係嗰班叫做咧自稱勇武派嗰班人咧就會撐到底喎。嗱，我哋咧評論咧分翻開，今次咧一般嗰啲叫沉默啲或者比較淺黃嗰啲咧，通常都唔出聲嘅，因為知道咧你冇得撐落去嘅。呢、這個人亦都冇得撐，因為你的行為事實咧係做咗一啲香港人覺得接受唔到嘅事，係嘛？哦，你有啲人就話唔係喎，你建制派仲衰啦！柯創成、簡文鵬、郭佩凡、假學歷，跟住咧就羅君瑤又唔報乜乜乜。喂，建制派額頭坐住冚家產三個字嘛，你唔能夠同建制派比噶嘛，鬥低係唔得噶嘛。如果唔係，你咪就係、是、你哋口中所講啲支那人啊、蝗蟲咯、臭蟲咯。哦，你屋企有兩隻曱甴，乜嘢啊？阿黃大海啊，屋企啊有三隻老鼠啊，係咪啊？喂，唔係啊，阿葉劉淑儀啊，有四隻蜈蚣添啊！屌你，我屋企好乾淨啦，唔係咁樣噶嘛，係咪啊？ 哦，可唔係咁樣。大陸係好興嘅喎。大陸總有咩嘢咧？關於話親佢嘅咧，佢就會話：美國都係咁樣啦。 數翻即刻數出嚟啦！啊，邊個屋企有四隻老鼠？啊，邊個屋企有五隻蜈蚣？ 呢個係佢哋嘅策略嚟嘅，佢哋經常係咁做嘅。 咁而家咪一樣，即係我哋其實我哋睇翻咧，香港人越嚟越大陸化咧，其實你哋係有份嘅。係嗰啲叫進，嗰啲叫勇武派、進步派，因為咧大家要明白一樣嘢。他們經常都說、我們要跟敵人鬥，要跟這些怪獸鬥，我們不可以自己都變成怪獸。但是呢，很多時候非常時期呢，尤其是好像民進黨那樣，他將自己變成怪獸才可以鬥贏這個叫國民黨，當時的國民黨，他們是這樣想的，問題就變成一堆怪獸出來了。香港也是的，香港現在一班人呢，他們已經去到沒有底線的了，即係咧，你已經冇咗底線，你覺得係唔需要底線，我為公義嘛。 係啊。 如果為公義係唔需要底線嘅，咁我想問，當時好似梁油定係呢個梁天琦講嘛，我哋咧叫做咧我哋抗爭係唔需要有底線。 無底線抗爭。 係冇底線抗爭。哦，咁啊，即係可以雞奸葉劉淑儀啊嘛，或者雞奸呢個叫做李家超係嘛？ 唔需要講到呢樣啊。咁啊，比較核突啲。嗱，唔需要講呢樣嘢嘅。如果你係咪可以殺人先？係 咯，或者肢解，或者活摘佢器官。 係咪落或者割佢頭出嚟，好似 IS？ 即 係喂，一定有底線嘅做人，唔可以冇底線㗎呢個世界。 你睇翻網上好多人都咁講啊，喂，佢係為咗公義啫嘛，佢咁樣做為公義嘅咋，點解我哋仲要譴責佢嘅咁樣？喂，咁如果因為咁樣就可以做呢啲咁嘅行為嘅話，咁聽日開始全香港嘅公務員一定會好危險嘅喎。咁你覺得為我為咗公義，我覺得懷疑佢身上又有啲乜嘢嘅，咁我打死佢都得㗎啦。 唔係公務員危險，你要調翻轉頭，係全香港市民仲危險啊！到時警察都可以話俾你聽，我係為公義嘅，我而家去探崗，我懷疑你藏毒。每一個人去探崗，邊個啊？梁天琦咯，喂，入咗監倉三個月嘅喎，都探，點解啊？我點知佢幾時收埋嗰啲嘢？收得好深啊，係咪啊？如果係咁樣，差佬係咪可以同你一同？大家基於同一個邏輯啊！我為公義嘛，咩叫公義啊？我為咗藏毒咯，咁咪要探光咯，咪伸手入去咯，去抄咯，係咪啊？ 唔係為咗出街開槍亂射咯？ 係啊，唔係我懷疑佢係 IS 嘛，就嚟發動恐怖襲擊嘛，佢撳個掣，全香港都毀滅噶啦嘛！ 啊，佢雖然係喺度玩緊 Candy Crush， 但係我唔知道佢係咪玩緊噶嘛？ 喂，那個 Candy Crush 嗰個掣就係核彈啟動掣嚟噶啦嘛！喂，你一講嘅嘢咧，大家要調翻轉頭嘅，大家都最好唔好啊嘛！ 喂，即係互相撕殺噶喎，即係哦，你 click 個 like 咗民建聯某個 Facebook post， 哦，你就通你就係呢個啊嘛，賣港賊咁， 唔係好多個呢、這個，尤其是嗰啲自己啲勇武派係咁嘅喎。你如果 click 咗嗰啲和你非非泛民嗰啲咧，其實好似殺咗佢咁嘅喎。 要 cap 圖出嚟批鬥㗎嘛？喂嗱，我哋咧呢次時間完咗，我哋下一節翻嚟會繼續討論。